是非不当，向被乖矣。 是说，对于是非判断不妥当， 对于应该亲近或远离，违背了常理。 真正的君子是要扩大仁义的根本， 稳固礼义的防线， 这样就能公正地判断善恶， 允当地论断是非。 须知，是非对个人来说， 关系到一个人的善恶； 在一个乡里来说， 关系到这个乡里的利害； 对天下来说， 关系到天下的安危。 怎么可以不谨慎呢？ 若是轻率地认定是非，不就卷入是非不明的圈子吗？那有多么的危险啊！ 故事： 宋朝的尹士鲁，无论在待人处事或是教导学生，都能够是非分明，毫无隐瞒， 绝对不苟且行事，也不随便的附和，一切唯依道理行事。 他在临死前还亲自写信向范仲淹告别。 等范仲淹赶到时，尹公已经沐浴更衣，戴好帽子，端坐而逝了。 范仲淹见状哭得很伤心，尹公又睁开眼睛向他说， 我已经写信与您道别，何必再来呢？生死本来就是很自然的道理，难道您不晓得吗？ 说完就向范仲淹作揖道别去世了。尹公平时做学问时，若不是已经到了穷理尽信的地步，怎么能够在生死关头有此定力？ 在临终前困扰很多的时候，还能够镇定不为所乱。 所以真正入道要知行并用， 尤其对知特别重要，就是这个道理。 宋朝蔡京当宰相时，把从元佑至元符末年间宰执， 宰执是指宰相等执掌国家政事的重要大臣， 如司马光等重要臣属，苏东坡等侍奉皇帝的臣属，程颐等大臣，王献可等武臣，共120人，列为奸党， 奏请皇帝下诏书，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端礼门的石碑上， 并且下令 各州县比照办理。 百姓为此感到不平，过了没有多久，石碑就被雷击碎了。 蔡京也因案判罪，被贬官流放而死。 分析， 所谓相是指应当趋向的， 也就是所谓的好人好事。 所谓背是指应要违背的， 也就是所谓的邪人邪事。 而趋向邪人邪事，背离了正道，就叫做乖疑。 为了一时的疏忽，导致了终身的身败名裂，所以能够不谨慎吗？ 故事： 唐朝的宋申锡于文宗时当宰相，因为郑注太过专权，想要把他除去，就请当时担任京兆令的友人王凡， 你暗中帮我搜查郑注的不法情事。 王凡因为郑注的提拔而富贵，就将宋申锡的计谋告诉他，郑注很害怕，就先发制人，反而诬告 宋申锡图谋不轨。 宋申锡因而被流放到开州当司马，竟然含恨而死。 开州在今天贵州的开阳县。 后来宋夫人梦到宋申锡引他到城外的一个大坑，坑内有几个死囚，于是提起一个给夫人看，并说， 此人就是王凡，我已经奏准玉皇大帝了。 然后非常生气地怒骂离去。 宋夫人惊醒以后，就将此事默记在心中。 不久，李训和郑注密谋杀掉宦官，就奏请皇帝下令， 宦官都前往左金吾帐院去观赏甘露， 并派王凡领兵前往诛杀。王凡吓得两腿发抖，不敢前去， 因而事情败露，被腰斩于市集。一同被杀的有几人都被埋在城外的大坑。 说明 文宗 为唐穆宗的第二子，名昂，深知两朝之弊， 等到自己即位后就励精求治，遣散宫女3000余人。 大和初正号清明，后来宦官揽权，帝仁慈而少决断，治之不得其数， 所以才有甘露之变，在位14年。 京兆令 为管理京兆地方的长官。 司马 唐朝时在每一州置司马一人， 后世本之而称府同之为司马。 京吾 是古时候负责皇帝大臣警卫仪仗 以及习巡京师掌管治安的武职官员。 甘露 这里说的是甘露之变。唐文宗即位之后深恶宦官专权乱政， 于是以李训为宰相，以郑注为凤翔节度使，谋划内外结合而除之。 大和9年11月，李训、舒元与金吾将军韩约、河东节度使王凡等人合谋， 以左金吾帐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为名，又使神策军中尉裘世良、于志宏等前往观赏， 但是被宦官发觉，裘世良等立刻劫持文宗入宫，封闭了宫门，发禁兵500人，杀死了金吾立足600余人，参与的人都被处死， 宦官因而更为专横，文帝因此郁闷而卒。 故事 宋朝的刘志谥号中肃，曾经评论王安石注意法的10种坏处， 王安石责备他的倾向以及背离不合情理， 奏请皇帝降调司农寺。 司农寺为掌理钱谷的官署， 并且命令他说， 你要分析反对的理由。 刘公向皇上报告说， 臣所趋向的是忠直，所反对的是邪佞，所趋向的是义理，所反对的是奸佞，所趋向的是君王，所反对的是权奸，如果因而获罪，是臣罪有应得，但是注意法终将危害天下，愿陛下不要忘了臣的谏言。 很多人听了都为他捏把冷汗， 但是刘公依然不予理会，后来当上了宰相。 鲁氏说， 趋向所因趋向的，非为私利而趋向，违背所当违背的，违背也是为了公义，最初并不是为了个人的祸福在打算，然而祸福却随之而来，这也是在警惕那些不肯学刘志而甘愿去学王凡的人。 说明 刘志 为宋朝东光人， 东光在今天的河北省境内， 字新老，家幼进士，做过冀州南宫令，以政绩著称，迁御史果行，王安石一见就很器重他， 但是他不附和王安石上述极论新法之弊害。 哲宗朝擢升为侍御史，论罢免蔡确、张敦， 累迁尚书右仆射，足是中肃。 注意 为王安石变法之一，宋神宗宁熙3年出行免役法， 凡是当役人户分为5等出钱，募人充役， 使原来享受免役特权的豪绅、官吏、僧道等出钱助役， 称为注意钱。